锵锵三人行啊，义军在就是四人行了啊。这个咱们今天啊，我是想帮着这个一个人吆喝一嗓子啊，哎，别让李嘉诚跑喽。你知道这个现在成了个话题了。 嗯。 李嘉诚的这个出清，他在这个大陆香港的这个资产呢、啊，这个事儿是他几年来一直在做的。人家这个李嘉诚发言人也说了，就说我们没有撤资，没有撤资怎么整天在撤资？反正谁知道呢？他就有他的部署吧。但是引起话题的不是李嘉诚这个事情，是有人写了李嘉诚，而且还就是在你们新华社瞭望智库。我看现在不是，哎，但我觉得你们新华社是一头人， 你们我们 你以前在新华社， 我以前在新华社工作过。你看你这个思路跟写这文章的人一样，新华社出什么事儿，别让周伟军跑了都得我扛着，是吗？ 不是，这个挺有意思的，就因为 光荣啊，扛新华社你还不光荣啊？ 据说瞭望智库呢，有的时候登一些这个国师这个级别的文章啊，这献计献策呀，结果这个人叫罗天浩。听上去像个大侠哈，罗天浩写了说别让李嘉诚给跑了。其实他这篇文章对我来说呀，主要是娱乐的价值。 嗯， 你知道我一看我就乐了，你知道吧？他这个要是语言很重要，他这是一句话，你知道我脑子里哗出现了一个画面，你知道吧？但我自己越想越可笑，我就想这老头李嘉诚啊，一个人在前边啊跑，然后后边一群大陆群众，应该也有香港群众，哇，别让他跑喽，还在后边追，然后在后边火光冲天。你说我脑子里就有这么一个画面， 领头的就是王宝强啊等等。 他们跑了， 我怎么听着像以前那种什么斗地主啊，怎么打土豪分地产， 对， 就那个年代的画面。对对对对。 哎，但是呢这个事儿啊，所以我现在就觉得当然是挺可乐，它成了一个话题。哎，我看那个那人民日报又算哪头的呢？侠客岛好像又就此、 侠客岛还跟他观点不一样嘞。 对，就批评他啊，很多人批评他。 证券时报， 哎， 是人民日报系统下的证券时报。 说13号晚上智库就把他文章给撤下来了、 嗯、 所以说我觉得哎挺有意思。先别说李嘉诚，我先对这个罗永浩罗天浩这个人感兴趣了。我说这个人是个什么人呢？ 你怎么把他请来做节目呢？ 我有这想法。我跟你说啊，就是为什么你也不用太当回事儿，因为我可以给你看看罗天浩以前写过的文章都是些什么标题啊。他比如写了一篇文章，就是中国应引进1亿亚非青年，就是未来来自亚非的移民将达到1亿以上，中国应该把他们全容纳进来。鉴于中国的人口结构，女性青年移民将更受中国欢迎。你看他想的都跟我一样， 天体一派的， 对， 三体一派的，三体一派的。 然后他写的另一篇 三体评论家， 另一篇雄文叫《中国应开征美女税》，然后还有一篇是俄罗斯应主动归还海参崴。所以这是国师的这个水准。你看他这个文章里当时写啊，就是说。本次新任国家主席第一站访问海外是吧，应该带回点什么以为嗷嗷待哺之国人，能否带回海参崴是考验访俄成败的最重要标准。然后还写什么鲁迅图像应上人民币，婴儿奶粉应由国家免费供应，中国应劝朝鲜主动割让出海口。然后所以 国师， 哎，你觉得他深不可测吧？叫 指点江山行，这种人不少嘞，不是一 个 两个 的。 他的 这个个人博客当中的简介是什么呀？国务院国资委商业科技质量中心研究员，长江商学院原高级研究员啊、嗯。然后呢，这个注意这个亮点，好像有一个对他的介绍说，他的著作是继《国父建国方略》以来，怎么着的一个。啊，对，为国父建国方略以来国内第一本研究国家和城市竞争战略的专著。然后呢， 没听懂，整句话没听懂。 就孙中山的书以后没有人这么全面来研究、 哦、他写了一个就大国诸城、哎、你看，就是这是自国父方略以来、哦、第一本研究这个城市战略。然后呢，这个下边就更有意思了，说啊他自己的博客里边是怎么介绍呢？哦，原来他不叫罗天浩，他原名叫罗建法，后来改名罗天浩。其在网易的博客个人简介为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曾游历广东知名企业， 浑水摸不到鱼，遂登彼岸，后为经理人高级编辑，什么中文国休时代什么副主编呐、啊，华尔街电讯专栏作家，英国金融时报撰稿人，新京报评论员，天马行空的宽广视野，落叶缤纷中窥知天道的惊人悟性，出色的洞察力和前瞻力，纵横时空的驾驭能力，以博杂激越、深邃尖锐为主要风格，致力于商业精神与企业战略的研究。这家伙 这是征婚启事吗？ 然后呢，新京报这个另一个评论员说，哎呦，把我吓着了，我询问四周，本报似乎从未有过这样一个级别的评论员。倒是他给新京报投稿过几篇评论，你看这人就长这模样，这模样。然后呢，就是说，哎，他曾经说他是长江商学院的那个院长助理。 那长江商学院跟李嘉诚有点关系？ 不是，后来人家说呀，他不是什么长江，他是长江商学院在做过几天的这个公关部门的工作啊。然后的这个，但是呢，确实他有这个，罗天浩本人啊，到长是以国师自居，在某个智库举办的活动中，罗天浩表示，我仅当国师是不够的，我还要当民友。 民友 就是人民的朋 友, 的朋友、哦、 就是我不能光当国师啊，我要接地气儿，我还要当民友。就是这个人发出了这样的咆哮，别让李嘉诚跑喽。 哎，所以这个挺管用的。我现在有时候也是在微博上啊，常常碰到一个人啪给我戴高帽子，上纲上线，很严肃哈、 啊、 我有时候很生气、哦、后来我想出一个方法，你赶快去找回他这个人的，因为现在的好处嘛，他有一个就是微博，他有个信箱啊，有什么你就追进去，你去看他发什么其他的文章，好，很快你就会知道了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也许另外一个就是什么买奶粉啊、小猫啊或什么什么，有的呢他不是正常的微博，他就只发这种，就是出来骂人的，你就等于是你听人说话，看看那是什么人。我觉得这么很管用，你这番这个知人论事啊，真的非常有用。 哎， 要不然一个新华社一个瞭望智库啊，把我们吓死了。 不是，人家这两天有评论开始说这个新华社瞭望智库的智商问题了。 嗯， 就是你怎么会编发这样的文章呢？嗯， 这个人怎么能进这个智库？我也要想问这个问题啊。还是说我们现在智库都是这样的人呢？ 但是这个文章的反应啊，是挺复杂的。别让李嘉诚跑了，他不是没有共鸣的，他说出了很多人的心里的声音。 哎。你知道吗？ 而且他也有一方道理，这个李嘉诚是个代表人物，他就是说怎么样对待这些所谓资本家哈，就我们以前讲的这资本家怎么看待他们，这个民间跟智库级、啊、都有不同的看法的。 哎，义军，你作为这个新华社前员工啊，你对你们智库这什么情况？ 不是，我在想，就是说这个智库这个东西啊，它本身应该是一个很低调的东西。一般我们讲这个智库，他们是提供一个服务，对吧？比如说，你是一个企业，你去找他，你付钱，他给你一个服务，讲一些东西，或者呢，他们会发表一些东西，啊，人家发表东西相对来说也是相对比较低调，一般是建立在大量的事实基础上。给你一个相对趋势性的判断，都不敢下断言的。但是我们现在这种呢，好像在大陆其实没有特别独立的智库，真的没有的。 对。 那么，所以我们见到的都是一些我所谓就是民间指点江山人物。然后呢，就是评论这个方式其实也是大概十多年前才出来吧。其实凤凰卫视应该还是很早，就是在这个评论的这一个浪潮当中比较早的，就出现了对这个时事进行评论。过去哪有评论时事的呀？你说那个八九十年代谁评论呢？对吧？ 学习领导精神。 只有上面有这个精神有指示，他开始评论。 哦、 那么评论到后来进入一个市场化的一个过程呢，就变成说，不要叫什么，就不要怕说话，啊，一定要说一些敢下结论的话。那就是大家就越来越敢下结论，到后来我就看到他们，我就觉得他们从 A 点论证到 B 点中间都是没有这个过程的，都像轻功一样飞过去的，你知道吗？就是说所有的这个论证我都看不到，大家谁敢放话，谁敢怎么样，哎，你就是很厉害。 但总体来说这件事情不讲，总体来说要是敢说话是好事情啊。以前哈、啊、我观察了一下内地的所谓智库级的哈， 嗯， 一个问题出来啊，马上就不管电视台啊或报纸啊就会采访一些专家哈，这些专家的身份呢大部分是社科院或者是北京一些大学的专门的研究所的副所长啊等等之类的。有一个阶段哈，你会发现基本上他们都是在为决策辩护，就是有一个什么事情跟台湾啊或者跟朝鲜了什么，上面其实已经有决策了， 然后呢他们都是顺着这个决策讲的，很害人的。有时候啊他们后来连领导都知道了，比如台湾的几次选举啊，这个李登辉啊，他们有几次啊，这个舆论呢、啊、是由他们来制造出来，而不是他们自己，他们是看着上面就是顺着、 结果有时候 你想怎么样、他们就顺着怎么说话。这种智库啊其实是蛮害人的，讲的人是安全的，他可以升官的，他是顺着领导、但是他一点都起不到智库，就没有这个一辩驳。近几年呢，近些年呢，还出现另外一种现象，就是在一些有争议的问题上，常常有一个理论界的一个什么人不大得志的或怎么样的，出来冒一篇文章，很有争论的，比方说重提专政啊，啊，比方说什么三权分立啊什么的，这些东西呢是其实是不是主流观点，但是他冒出来呢，没过多久呢，就像你说的，就被删掉了，就被撸掉了。 但是现在 这种也 有一些新的，特别是在香港，现在就是香港它有一些这个独立智库，还有一些跟大陆就去合作，现在就在智库，你说他们内部可以提供一些准确消息，这个方面是比过去有进步的。 哎，我这， 但他还是民有，我觉得他更多是民有。 这个国师啊，我觉得真有人觉得自个儿是国师。 当然， 因为我就见过，哎。那也按说也是个很有威望的一个老学者，他很严肃地跟我讲，他说，哎，这个昨天啊，这个我刚刚的这个什么叫什么政治局常委啊，学习小组，我去给他们讲这个易经，你说这是骗子吗？ 现在呢我知道他那个易经我就不知道，但是有报道的很多教授到中央党校去讲，还有中央党校的教授给常委们讲，还有他们跟他们讲互联网的那些大老板、 那个我能理解， 对不对？ 那个、 他就是常委还听他们介绍现在这些竞争能力啊，这个传统一直有，不过易经倒是没。 但是这个是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吗？ 先就我查他这么一通老底儿啊，你别以为我是这个讽刺他。我是说啊，这今天这个也这个舆论场也很有意思哈，经常是没有看见原文的讨论，对吧？你真的看了呀？哎，你说这天浩啊，他这 真敢写、 不是他有些地方，你觉得他是不是一不留神把实话说出来了？因为我看人民日报的批评他就是讲的就是有理有节啊，因为他讲的是什么？说你李嘉诚啊。你到这个大陆投资部署这么多年，尤其是你做港口做地产这些东西，你没有跟权力的这个结合啊，你没有这个跟这个权力的这个帮忙啊，你能赚这么多钱吗？那么他是在这个意义上讲啊，这个你在道义上你就不对啊，对吧？你不是说他自己都承认，他说商人逐利是天性，按说你把资产调哪儿都没关系，但是他的这个歪理儿吧，你可以说吧，他的理儿就是说，哎，这中国这个帮你很多忙啊，大陆啊帮你很多忙啊，那你挣的这个钱你说你跑你就撤了，然后呢这个我看这个侠客岛批评他也说的这个有理有节啊，就是说，哎，你这话叫怎么说呢？就是说，如果当地政府，他李嘉诚来了，带动很多产业发展呢，那当地政府给他很多优惠，只要是合理、合法、合规的，那也没有谁欠谁的问题啊，对吧？你当地你愿意吗？你李嘉诚请都请不来。他说，但是如果像你说的，真有什么不合法、不合规的什么权力交易的话， 就一件一件论的。 那么你可以去举报嘛？你找李嘉诚，那你怎么能光说李嘉诚呢？那这是你可以去举报了。 对，那个侠客岛那篇文章里面还捎带了上了说啊，那个某某人什么的儿子是什么全民老公。他没点名了，你知道只讲王健林吗？ 对对对， 那个王健林现在是已经取代了李嘉诚，变成全球最富有的华人嘛。然后呢？ 我就看什么王健林、马云、李嘉诚这仨走马灯似的，像三体，是吧？ 然后呢？现在咱们这儿喊的是别让李嘉诚跑了，那个西班牙那块是喊的是别让王健林来了。 啊？怎么了？ 他不是要拆人房子吗？就是他在那个西班牙当地，他要搞一个什么那个地产项目，要把人家一个历史性的建筑。叫那个西班牙大厦，是他们那个时候的一个，也是殖民还是弗朗哥时代我忘记了，一个很老的一个建筑要拆，那么他说了要拆了重建等等，但是当地人就非常反对，这是我们的这个集体记忆，几万人上街游行，然后再去上书怎么怎么样，所以咱这儿喊人跑了，那时候你别来了。 不是，也有人说 这所以你看同样的这个资金的流动哈，你看怎么聊。 嗯， 比方说我看有的经济学者就讲了，说实际上你不要光看到李嘉诚，当然就说李嘉诚最聪明啊，一叶落而知秋，好像总是那个洞烛先机啊，对吧？但是实际 东江水冷李先知， 是有这个话是吧？ 嗯，然后呢，但是他说呀，不见得。你比方说你就像王健林、万达或者是一些什么先纷纷在海外购置资产、 啊、 这个你从积极角度来说呢，你就感觉中国现在牛了，到处这个投资海外、哎、他说但是呢你从消极而言呢，他不也是把资产再往海外转移吗？ 所以下一篇文章应该叫喊王健林回家吃饭。我也赶上国师了。 王健林你妈叫你呢。 哎，我觉得我是有点这个仇富的心理哈，否则你看，按说这个马云挺可爱的，对吧？你像最近挺评出来，你知道胡润那个慈善榜啊，实际就是捐好像什么100亿往上的，就马云、李嘉诚，还有一个谁，就是华人呢、啊？按说就是，但是呢，为什么他说的话我听着都特别不舒服？比如说以前我就说过，马云说过一句什么话，就是这个世界上能用钱解决的事情都不算大事儿。我听了我就恨不能给他打太极拳，这么个对我来说什么事儿都用钱解决都能解决。然后呢，我今天又看新闻，他又在北大演讲，又说了一句什么话，就说哎呀，你们不理解呀、啊，这个花钱呐、啊、比挣钱难多了。你说这恨不能找人抽他，你说是不是？这 ，仔细分析呢，这个文章之所以出现，是引起共鸣，或者说是反李嘉诚的这个东西，其实我们要分开几个层面，一个是比较好理解，就仇富，就是一般中国老百姓。香港还好一点，香港你别说被李嘉诚剥削得很厉害啊，香港老百姓一般还挺佩服李嘉诚的。但大陆一般来说他资本家代表。另外一种不满呢，就是像文道这样，就是说从左派知识分子的角度觉得他垄断工业资本主义，对不对？但是目前的政治都不是这两个层面，目前是什么呢？其实呢是中资跟华资的矛盾。华资 中和华有什么矛盾 呢？中资跟华资，什么是中华资呢？你别眼睛瞪起来啊！华资就是像李嘉诚这样，就是香港啊、台湾啊，包括海外 华人 的资 本， 华裔算吗？华裔算、 都算、 都算 华人资本。 那华裔都跟你没关系、 然后中资呢？ 嗯， 当然首先指的是国企，比如华润啊、中兴泰富啊，这一类就国企。当然呢，现在有个边缘就是马云啊、王健林啊这种。那么为什么说中资和华资的一个矛盾呢？客观来讲。如果我们回到97的时候啊，香港的 GDP 是中国的1/6， 嗯， 那个时候中国不是要改革开放初期嘛，要吸引外资嘛，我看过个材料，外资一半是港资，就是外资，那个时候中国之所以能够走上这条路啊，这个外资起的作用很大， 嗯， 这么很大的同时呢，的确有这个情况，比方说咱们这儿有块地，现在有美国的公司投标。有内地自己的投标和香港的公司投标，优先香港的，双重考虑，你香港的跟国内比，我们鼓励外资，所以香港的算外资， 嗯， 而香港的跟美国比，毕竟咱们这是中国人华人 哦，华子， 哎，这个叫民族资产阶级，以前共产党不是这个民族资产阶级统一海外垄断势力，所以同样一个地皮呢，的的确确你现在各到各处去看，各到大的 shopping mall 都是很多香港的这些资金进来，但是呢的确是合算的。那么现在情况不一样了，现在香港的 GDP 是中国的1/30， 嗯， 中资现在力量非常之大，很自然有一个呼声，就是说凭什么再这么让他们占便宜？ 哦， 包括在香港也是，香港这两年的政治变动，后面的很多经济因素也跟这个有关。不是前一阵说百家，李嘉诚说百家要卖吗？ 嗯， 他们我就听到有上届的人，接近中方的上届人说卖我们马上拿下来。 哦，你的意思说把他们其实赶走，就 不 让他们进， 不是赶走， 就 是说在这个竞争当中 啊，就是不给他们进入的优惠，嗯。 他们这个优惠越来越受到争议， 但实际上你看到现在的是他们不是要进入啊，人家是要跑啊。 对呀、就是因为你不给他这个东西他就跑。 但除此以外也有别的原因。 他这意思就是说老李啊、演贼着呢，就看出了这种情况。 对但你从整体上分析也看得出来， 码头香港的什么港口罢工啊， 对， 荃湾的酒店被查啊，你看这个这就 东江。不是你想说什么？ 没有，我就想说，其实他也很聪明啊，他做个商人，他就是在逐利，对吧？那中国的现在的信用评级，你现在确实在三大这个评级里面，这个标普、那个普誉，还有一个什么那个里，他确实都很好，但都不是最好的。他也看出这样一个趋势了嘛，英国反而是最好的，他是在顶层的，那你说他不往那儿流，他不往外头流，他 哎，徐老师，我比你看得更深，当然我都是看别人说的啊，就是说你刚才讲了李嘉诚是华资，可是我看到的是什么，李嘉诚为什么撤到英国，或者说把这个逐渐部署到英国，就是说这不是最好的选择，但是这是中上之策，因为在这种目前这个复杂诡谲的形势之下，对吧，你要看到在种种政治经济的衡量之下，他实际啊是要这个保住他的这个李氏王国，而他这个李氏王国，他李氏家族资本的这个源头反而是西方资本，他是，你明白吗，比如说他跟汇丰银行，他当年的这个，就说他的这个血统吧，他的这个血统，你看，你像咱们从某个意义上讲就是华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分析呢，他跟西方资本的这个 渊源更深， 这个渊源更深。他本来当年就是汇丰银行跟他的这种这种合作， 而且英国人走的时候最相信的也是他， 哎， 就是那些大老板当中啊最相信的是 他。 他 两边都吃得开。 所以你相比之下，你要说是红色资本家还是什么，你要在香港来说。他跟西方那头挺近的， 但是 先去广告。我建议咱们这个还是再看老李一眼，再让他跑。 看清楚了再抓，都别让跑了。 再看看老李， 这个样子不认识。 这是个，我以为是个厨子，其实是诸葛亮，你看出来吗？ 羽扇纶巾嘛，就是。 哦，对哦。 对，没错，你 炸浪淘沙， 我以为是，我以为是名友啊，没，原来是国师啊。 对，不是智者，你再看下边。 空城计啊。 哎，你看。 他又回来了。 就人，当然就是现在也有人说呀，说这个李氏王朝啊，其实呢，就是说中国经济也未必就差，就像李克强总理所说的，就是说怎么着，我们这个形有波动，但是势还不错，就是你也不要把中国经济看得那么衰，就是但是对于他来说，一个是他的资产现在在欧洲更能升值吧，对吧，另一个你还要看到李嘉诚的年龄，就是说他这么大岁数了，他的孩子显然在长袖善舞这方面，包括跟这个大陆的这个关系这方面没法跟他比， 对， 那么所以对他来说，他这个综合这么考虑，而且我觉得这个罗国师啊，罗国师你知道吗，其实大家没注意到，作为一个香港人应该注意他提的后半截，虽然他讲的也可以说是歪理，也有人批评，但是不得不说他又提出了一个概念，不是说老李跑不跑，他说这个香港啊是豪族主导了香港的经济，他有这么一个武断的，他的意思就是说，哎，过去香港还比较中产阶级啊，比较自由奋斗吧，他说但是回归之后呢，哎，你看就是说当年这个邓小平接见李嘉诚那个团呢是80多个人，可都是带着孩子的，香港几大家族，李嘉诚带着李泽钜怎么着啊，就是说，然后他就说这些年来这些个尤其是做地产的豪族豪门大族主导了香港的这个经济，造成香港的这个现在啊这个经济这么不好，他的这个原因我就不能懂了，但是他说的这个结果确实让人焦心呢、啊、你知道，就香港人我觉得过的日子真是应该想想，就是说每年过去说20000套房屋才能够维持一个平衡，可是事实上现在这几年一年才11000，你怎么搞的， 因为要主张多盖房就被人弄下台了，董建华85000就马上下台，为什么不能盖房呢，就是为了保障已经有房子的人的利益。 接着为您播出健康新概念， 香港豪族资本家统治这个是对，但问题是能不能用土匪来代替呢， 对 啊、哦、 对。